谁，总会有动人旋律环绕在我俩的身边。让我爱你是谁， 是我 让你爱我是谁， 是你 原来是这无敌又美丽的邂逅。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FM 九七点四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原来爱意太明显会把人推得更远，一首好歌带给你更多的思绪空间，就在空中不夜城。 为什么你为什么老是把空气全都吸光了，害得我你害得我在你面前呼吸进去需要叫救护车。别看我，是别看我。

做好几次才能伴你，想让故事可以有始有终，有时真的好难，想说有很多次你都可以贴在我的胸怀，怎么办呢？ 一首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夜空三连拍。 This is how you get it started. Stay a while and free your mind. This is an open invitation. If you wanna get down, where everybody gets down.Hey you, get up out of your seat. That's a party rocking down the street. Let loose, set your body free. Now we follow in the groove of the beat. If you're feeling good.Now I start to visualize. Lose your body to the motion. If you wanna get down, where everybody gets down. If you feel like you can deep, there's a place that's alright. Got a magic on my lips, we can stay up all night. Now we're dancing on the floor, feel the temperature rise. We know where the party's at. If you're talking 你伸手把我揉

自叹息，在这孤单的角色里，对白自是自自语，这首都是你，看不出什么结局，自始至终却是你。 歌好曲好听到，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熬都熬过来了，就不打算回头了。有的时候这个念头从脑海中冒出来，是不是也可以借由一首歌曲有更好的抒发和表达。我是麦麦麦同学，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 阳光描绘树叶的剪影，车窗外的风是晴朗的妖精，一水二人三餐四季，所有未遇见的风景，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初恋般动心，哒啦哒哒哒啦哒哒，不离不弃夜幕里游行，我喜欢你笑，爱上一场远行，一生二人三餐四季，用爱去往大大的天地，哒啦哒哒哒啦哒哒，落笔小小的点滴，喜欢去追风，无所谓目的地，喜欢把故事都说到尽头里，喜欢你识别我表情和怦然心动的瞬息，喜欢这年轻像受累的眼睛，喜欢一好奇演一出好戏，喜欢去品尝悲喜，

雨，我刚来过，我从来不是我，偶然我才是我。在耳这太难过，我愿意这么做，冰冷的像湖泊，回忆的话我总归得会长大，安然的他变得 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听我